你好，我是雨木。2015年4月30日，新口味。我不是每一篇都很沉重，虽然我的东西沉重的比较多，但是这篇相信我，它蛮轻松的。你快要睡觉了吗？听一听，也许会睡得带着微笑吧。新口味，炎热的季节，偶尔来一杯甜甜的清凉，不仅暑意全消，似乎也暂时忘却了含糖饮料的对健康的影响，倒也痛快。我喜欢喝绿茶，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，就是止渴，对胃。就像有的人吃东西必须吃到米饭才会有饱足感，混在排队的人龙，终于轮到我，心里很期待。店员对我说：“你好，今天想喝点什么？”这句话对他来说很自然，对我而言很突然，因为我不算什么常客，心里面满满的绿茶的期待被他这句话就噎住了。心里想着他又不认识我，那只是某种友善的亲切感，做生意嘛。对，不过他表达完这句亲切之后就再也没看着我了，无可厚非，工作吗？忙。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收拾起，突然，但我还是停顿了。每天有多少客人在柜台那边停顿的，想点什么喝，想买哪一个口味，店员也是习以为常。不会觉得我停在那边是不是，就好像电视是不是坏掉了这样，画面都不会动。所以店员顺势就接着问：“要不要试试看我们新口味的翡翠柠檬茶？”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我只听得出来它不是绿茶，而且名字听起来很清凉，让人想买一杯来试试看。我的期待瞬间就被重新导向，我说：“好啊，那就买一杯这个。”店员说：“翡翠柠檬茶吗？甜度冰块呢？”我果然不是常客，又停顿了。甜度正常7分，半糖3分，无糖我们建议3分，因为它本身就有甜。店员如此的一气呵成，想不到还没有讲完，冰正常，少冰、去冰、完全去冰、去冰还是有小碎冰，不要冰的话要选完全去冰。没多久，一杯少冰的3分糖的翡翠柠檬茶送到我手中，酸酸甜甜的滋味入口，一边喝着一边想着刚才甜度的冰块的多寡选择。人的选择不会是可有可无，面对不再是有和无的世界，如此多样化、客制化的选择，一时间还真的反应不过来，就已经在适应它了。难道只有慢半拍的我才这么觉得吗？口渴的问题解决了，止渴却肚子饿，麻烦真不少。我又回到排队 人龙的队伍里。这次是锅贴水饺专卖店，没有新口味，没有甜度冰块。纵使店员问我相似的问题，今天想吃什么，我也没有发生停顿，就流畅地点选我想要吃的锅贴水饺。在旁边等着外带。我开始联想，如果锅贴也有熟度，像是底全焦、底七分焦、底半脆、底三分焦脆，而水饺也分大小，超大、饱满、七分大、适中和小巧，客人会因为这些多样化、客制化的选择而感到开心吗？还没有想出个所以然，一位寻常的路人客人，他想要买东西，他的反应让我印象深刻，因为他在锅贴水饺店里面点了一个东西，对我来说是新口味。今天想吃什么？那位客人被店员这样一问，他回答说。什么不用等就吃什么？我从来没有想过不用等也会成为餐饮界的新口味啊，而且还具备扩散感染的效果，相当畅销。因为他跑身后，下一个客人也点了一份不用等。我只知道新口味 怎么说？我不知道有这样的新口味，什么不用等就吃什么，所以我还是继续在旁边等。陌生人的突然引发了我的突然，什么不用等就吃什么，时间凌驾于一切之上，似乎世界又回到了有和无的二元单纯。我想这一切。只是不同情况产生的错觉吧，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。有意思的是，可别错置了情况啊。像是面对多选择的时候，给我一杯新口味，叫做什么不用等就喝什么，或者是在锅贴水饺店点一份底三分焦脆的锅贴和七分大的水饺，弄反了就令人困扰喽。